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江河国际家具城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 爱你 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于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孙燕姿《哈尼哈尼》， 哈尼哈尼要对你说声对不起， 王品源《永远有多远》， 说永远能有多远， 孟庭苇《秋天的眼泪》，爱痴狂，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， 那英白天不懂夜的黑， 想白天不懂夜的黑， 梁艳玲蔡继文带来的慢慢的陪着你走， 慢慢地陪着你走， 童安格不必太在意， 你不必太在意， 阿牛唱歌给你听， 红红我陪着吉他浪迹天涯， 王菲流年， 假如 找一个字代替， 想你就乱头绪， 范玮琪最初的梦想，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，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首先我们来听许慧欣演唱的威尼斯迷路，之后是陶喆带来的太美丽。 幸福归属。 是幸福归宿。 下面我们来听一首孙燕姿演唱的经典歌曲《哈尼哈尼》，这是她在2005年推出的专辑《完美的一天》中的一首歌。 期待一个好日子，工作不是我操心，随便想想东西。一杯茶也可以，写封信也可以，不做什么也可以。往日中又想起你对我的若即若离，生气了也没人气。我忽然很想拥抱你，吻你措手不及，却只能想象而已。

智慧和对自己忘掉该不该开口。 经典老歌《白天不懂夜的黑》，这首歌呢听起来很有画面感，那英大幅度的音域跨度把感情宣泄得淋漓尽致。 我们之间没有眼神的关系，没有相互占有的权利，只在黎明混着夜色时，才有渐渐重叠的片刻。白天和黑夜只交替没交换，无法想象对方的世界。

是我红的金子的爱，最辉煌时总是最沧桑，最明亮时总是最迷惘， 最美丽时总是最大， 首沙宝亮的《飘》之后，我们继续来听林忆莲演唱的《远走高飞》。这首歌讲的是一位失恋的女子一段难以释怀的爱情故事。她曾经充满希望地迎来一段爱情，却因为恋人的离去而伤感不已。最终她决定选择自我解脱，告别过去，迎接未来。 整理之前的混乱，爱原来不难。它存在太多虚幻，终究是古老模样。原来你要的是那么单纯而简单， 在雨天为你撑着伞，星期天陪你到海边， 踩踩沙滩，要给你最传统的的晚餐，神奇的力量打开你平凡认真的心房，要给你最古老的幻想，扬起白色的风帆，晒一晒久违的太阳，我的旧爱不可搬，不用包装呵护你不会偷懒。

这是梁艳玲和蔡继文共同合唱的《慢慢的陪着你走》。继续来听一首童安格的经典老歌《不必太在意》。这首歌由童安格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，也是他的创作生涯当中写的最快的一首歌。他说构思大概花了半个钟头的时间，然后在十分钟的时间里词和曲就创作出来了。 别再徘徊沉寂的心里，别再留恋破碎的回忆，大地迎春泪，抛弃你满腹的忧郁，缤纷的彩虹跟着你，别再 成功。

总有一首歌是你难以忘怀的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阿牛演唱的《唱歌给你听》，继续为您送上王菲的《流年》。 爱上一个天使的缺点，用一种魔鬼的语言，上帝在云 世界。

经典的歌声当中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。为您预告一下明天早晨我们即将欣赏到的经典老歌，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， 月亮的脸都到底在改变， 林志炫离人， 离人放逐到边界， 孙燕姿完美的一天， 我要一所大房子， 赵传把悲伤留给自己， 还是把悲伤留给自己， 那英一笑而过， 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， 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， 结果用一笑算你那样， 沙宝亮秋意浓， 我怕伤心， 邰正宵心要让你听见， 心要让你听见，爱要让你看见， 杨坤空城， 这城市那么空， 许慧欣孤单芭蕾， 我不会 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， 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， 赵传我终于失去了你， 啊，我终于失去了你， 汤宝如张学友合唱的相思风雨中， 啊，给相思风雨中， 伊能静流浪的小孩， 流浪的小孩泪为自己流，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5点到7点《千千阙歌》节目当中。新的一天已经来了，忙碌的生活画面即将在眼前铺展开来。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最初为什么而出发。继续来听一首范玮琪演唱的《最初的梦想》，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稍后欢迎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收听《早安音乐秀》，我们明早再会。 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下，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？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，千钧一发，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？把眼泪种在心上，会开出勇敢的花，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，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，又能边走着边哼着歌，用轻快的步伐，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孤独的重量，多渴望都温暖借个肩膀，很高兴一路上我们的默契那么长，穿过风又绕了弯，心还连着像往常一样，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，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 哥，狗年宴席喝啥酒啊？ 哦，嘿嘿嘿，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，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？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，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， 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！ 避暑哪里去？北京石花洞，洞中恒温13度，银湖洞中畅游地下暗河， 绝华岛原生态海岛，吃海鲜游海岛，避暑桃花源消夏绝华岛，辽宁新城绝华岛旅游清凉之旅等你来。 清凉一下，泼水节玩在雅路谷，雨林探索游在雅路谷，看民族表演不用到西双版纳，来大兴雅路谷热带植物园 旅游，去哪儿？去十三陵啊，观古迹，赏文物，览美景，品美食，看表演，德胜门872直达十三陵。 消暑度假来镜之湖，体验高山滑水，看国际小丑和汪星人表演。 消夏避暑选哪里？ 当然是去怀柔青龙峡，那里正举办消夏戏水节， 您可以乘快艇疾驰划竹筏戏水，享受夏日里的清凉。